没有你一个人啊？ 没有，我谁都没娶。 哎，老四爷，您这啥态度？ 啥态度？我活了八十四了。 八十四， 我就八十四。 对，就八十四。 你不说八十四，该死他就不死了。 啊， 老四爷，咱说的是选举。 选举那事儿见得多了，上边提个人得了呗。 老四爷，这回可不一样，是民选。 啊，您叫海选。山选也没我的事。 哎，那可不一定，那我就想选你老四爷。 哎呀，你骂了 我大人， 把我老爷子看清。走，回去做饭去。今儿个腊月三，苦菜钻天。哎，烙饼炒鸡蛋。 烙饼行，鸡蛋就别炒了。 好，炒仨。 炒俩， 炒仨， 炒俩大的还不中， 不中就得炒仨。 哎呀， 像你耶！哎，我 你这事儿办的，兵营不是兵营啊，部队 咋不对啊？ 金福哥， 水有源来，树有根，德光当时雨，中国人。 小村候选人就提了五十个， 哎，这些人能当村主任，笑 话。哎，干爹 啊，你可别当笑话。刚才这帮人和骨头石头当村主任呢。 骨头石头当村主任，反正我明月妹子跟他搞对象了，这事儿不好说。 跟他搞对象，我闺女就是臭家也不能给他。 你咋刚来了？我等你半天了。 有事儿。 明月， 你看，我实验的那些板栗先后就挂果，如果咱们这片山都种上板栗，那将是什么样子？ 石头哥，这太好了！ 明月，你看。 他们这帮人瞎起哄，把我给鼓捣上去了。你看这事儿闹 的，人家把你推上榜可不是闹着玩的。哎，石头哥，民选村主让你上了榜，你是咋想的？ 咋想的？啥想法也没有。 嗯，你肯定有想法，说来听听。 不说不中。 不中。 那我就说说。我是嘴上无毛，办事不牢， 有志不能年老， 没正形，爱说爱闹，爱哭闹。 年轻人有活力，干嘛会哭闹？ 我不是当干部，何时才了？ 谁有天生做？ 我没有政治头脑， 天堂明显天气高， 换成数医生为

看你说的是真的。 Yes。 不一定吧。 I love you。 讨厌。大声点。 Love you。

何人呐？就提老公公啊！ 我这个村主任， 王县长，我是您亲自提拔的、培养的，您得多关照啊！ 韩香莲，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王县长， 王县长。 我相信群众，我正指挥的。 不过老县长，不由人头冒冷汗， 97票，白莲喜85票，李福海82票。 我白问成的啊， 52票。后面还有李金福44票。 这人心都他妈叫狗吃， 都是白眼狼。 你投了谁的票？ 啥？ 我问你，白明月，你投了谁的票？ 这， 你投了石头那小子？ 我爸。 我让你们死！这还真是啊，天道众人推，这破鼓落人。别人他跟着起哄，他不跟我联系，可是我万没想到啊，连我的亲闺女，你别人不知道，睡早起，操心费力，为了咱们村儿，我是上压下挤，我容易吗我呀？ 爸， 你别跟我叫爸，我没你这么个牲口闺女。 爸， 你让我伤心。 呐！ 爸！

家有钱凭啥给你花呀？ 还想花他的钱？到现在拖欠的工钱还没给呢，反正我不选他。 哎，别选谁跟咱有啥关系啊？换一茬搂一把，搂一把又换一茬，还有咱们老百姓的好。哎，你二郎， 哎， 这回真正把老村长给选下去？ 我看够呛。六 是 不一定吧？咋说，老村长也干了三十多年了。 快去！ 等会，都在这玩呢啊！哎，这几个，来， 冲！ 玩牌的 啊！ 钱官大哥，杀棋呢？来，我正找你呢。 有事啊？ 要条子呢？ 家里头 拿去， 你给我报告费 啊！ 哎，行， 快点， 快， 欠大伙的工钱，一会儿上我这领去啊！ 金龙哥， 我不会忘了乡亲们的。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这里边。 金福， 嚷啥？ 大团长，你给我们报药费 啊？ 真的假的？你不是黄鼠狼给几百年玩好心吧？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知好人心呢。多少钱？报个数。 不多，1888.88。 哟，还是个吉利数。要条的呢？ 在这儿呢。你得先给我钱。 给钱可以，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啥条件？ 选村主任，你得偷。 哎，你得偷我金福的票。 哎，啥？你俩瞎买票？ 你嚷嚷啥？ 这可不中。 不中啊？那咱这钱就说到。 啊？ 我看呐，你们两个不缺这俩钱儿。 商量， 快点啊！ 我说这事儿可不中啊！ 给个钱再说，反正石头也不在乎这一两张票。 不中，你跟人家打架砸起的事。你说你要偷他的票，你走道脚朝天。 呸！一不记百不记，放他妈的狗臭屁！ 哎，你这人咋这样啊？ 咋样啊？咱不给人家票，人家不给钱呐。师傅的钱，那咋还呢？ 咱慢慢还啊。 我可不愿拉着饥荒过日子。 你看， 哎。 开春嘞，石头要整只鼠苗子，人家不消遣呐。丁丁， 不行。 丁丁， 哎， 给你票。 定了。哎，这是2000，不用找了。 为啥呀？你们这还有两张选票呢？ 钱柜和我儿子这两张啊，我可说了不算。 嗨，老百姓的眼睛亮着呢，他要是选呐，人多着呢，还在乎你们这一张半张的？再说了，反正我们家金福把医药费给你报了，咋说也得支个人情啊。 好了，我给钱。 那你给多少哎？ 40。 80。41。75。 70。70。 好了，50。 当家的，这票咱卖你。 你咋这样啊？你把选票给我，我不卖。 卖个得 了。不卖。哎，你 这钱， 你， 哎。 这票我也买了，你俩就学这个猫。你妹的， 看见没有，这不叫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叫有钱能使磨推鬼。 哎，金福，你不是说给干爹买选票吗？你咋？ 哎，你懂啥呀？我早憋着这口气。 多年来，我跟他鞍前马后转，看脸色，低三下四的笑脸，三下场，费尽心血，起早睡晚，细盘算，上上下下，东跑西颠，虽说是五年没交承包款，年年的好处他占先又占全。这一回既然有人把我选，我何不孤注一掷赌一番？ 堂堂七尺男子汉，又有本事又有钱，有钱何不把权换？ 有权有钱更不难，弄一个村主任咱也干一干，来换门主一步一层天。 姐夫 啊， 你要是当上村主任，那我不就是官太太了吗？ 你呀、啊、你就强好不？ 你真行。 你们花钱买选票，这可是违法的。 啥叫法？我就是法。 那我告你去。 你告我？你去告我？去告我？ 我灭了！ 哎呀！你敢打人，我他妈跟你拼了！过来！ 你告！告！我告诉你，你要是把事给我捅出去，我弄死你！滚！哎，怎么了？接着打。 给您20块钱， 凭啥呀？ 这不要选村主任了吗？ 啊， 到选举那天呢、啊，你们老俩一人投我一票。 哦哦，这事儿我明白。民国的时候选举，他们还给了我1元的头呢。明白，明白。 这钱您拿好， 哎，买点好吃的、 哦、行啊。四爷、啊、那选票呢给我 啊？ 选票呢？ 哦哦，票啊， 在这儿呢。 几张啊？ 啊，两张来了。 行啊。 哎，四爷、您慢走啊。 回家。哎，金福啊， 啊， 那头一张就给10块钱 啊啊啊啊！ 那我再投的180的。 四爷 啊， 一人只能投一张 啊，投一张啊。啊，行了， 四爷您慢走， 行 了 行 了， 行了， 前面来，前面来。大妈，哎，大妈，给您5块钱。 挣啥呀？ 你穷呗。 好人呐，大侄子， 哎， 我那儿子进城打工没寄钱来啊，不孝啊。 大妈，把你们的选票给我。 干啥？ 收购呗。 这可是村里给的，